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杨丽，母亲节之际朗读冰心的《不为什么》节选，送给我的妈妈。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迎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额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其他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她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无回旋。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的名字，他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女儿。总之，他的爱是蓬袖一切，服侍一切，层层地劈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金我的元素，而直接地来爱我的自身。假使我走到幕后，将我20年的历史和一切都变更了，再走到他面前，世界上终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他的女儿，他就仍用他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他爱我的肉体，他爱我的灵魂，他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这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一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因为翻唱而走红的歌曲。那么其实呢，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很多。那比如说今天我们第一首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热情的沙漠》，很多人都听过，尤其是年轻人 都是听的是庾澄庆的版本，但是呢其实这首歌的中文版的原唱是欧阳菲菲。不过呢最早的原唱呢更是日本的一个双胞胎组合，是不是没有想到哈，刨根问底会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那么这首歌的原版名字呢就是热情的沙漠，名儿倒没改啊。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呢还有很多很多，那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一边回忆一边听歌哈。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依然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对不起，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稍微有一些问题哈，可能登不上去了，大家就通过新浪微博来找我吧，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聊天。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那么我们在分享今天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插播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呢已经于当地时间，也就是昨天5月8号抵达珠峰 C1 营地。夏伯渝呢身体状况良好，休整之后呢他将于今天早上天亮后向海拔6400米的 C2 营地进发。那么根据了解呢 C1 营地和 C2 营地之间的距离大概是2800米啊，听起来是很近不远，但是那可是在珠峰上面哈，每迈一步都是相当的艰辛。那攀登所需要的时间呢是天气道路等等条件来定，大概时间是3小时左右。那么预计呢夏伯渝将在5月12号或13号向顶峰发起冲击，那么这呢也是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攀登珠峰，那么此前的4次因为不同原因都受阻了，希望他呢这一次可以如愿登顶。那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呢将持续继续来关注，为大家更新他的最新的消息。那么这一首热情的沙漠呢也是送给夏老师，祝他呢能够顺利达成自己的心愿。 照亮整个沙漠，太阳点了我， 俗话说音乐无国界哈，很多优秀的歌曲呢都被各国歌手翻唱出了很多的版本。在1955年的时候，巴拿马音乐人卡洛斯因为自己兄弟的妻子逝世，有感而发呢写了一首曲子，后来呢被古巴歌手普雷斯普拉多第一个来翻唱。那么在1960年的时候呢，音乐人陈蝶衣为这首歌填了中文版的歌词，并且让当时很著名的幕后代唱者静婷代为演唱。静婷，安静的静，亭亭玉立的亭。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后来呢凤飞飞、张国荣、黄小琥、李宇春、胡杏儿等人都进行过翻唱。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则是李宇春的版本。李宇春呢当年就是凭借着这首歌曲通过选秀节目的海选的。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握，让你看上一个明白，可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爱吃辣条说，小时候一直分不清楚热情的沙漠和冬天里的一把火，就因为歌词里都有一把火。花好月圆说，相对更喜欢庾澄庆的版本，听着更有激情，记得当年我老爸听这歌嗨的都无法自拔了。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握，让你看上一个明白，可我的心里可有他。 几乎呢每一个歌手的职业生涯当中都会出现一首或者几首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歌曲。对于李宇春来说呢，我的心里面只有你没有他绝对算是他早期作品当中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首。和李宇春一样，对于歌手萧敬腾来说的话，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一首翻唱歌曲，那就是万芳原唱的《新不了情》。在07年的参加歌唱比赛正式进入歌坛，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就是凭借这首歌征服评委和观众。 后来呢，他签了唱片公司，在08年发行了萧敬腾的同名专辑。虽然说这张专辑呢，他赢得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但是呢，并没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大开知名度。不过呢，在09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名字叫《爱的时刻自选集》，帮他呢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那么这张专辑中人气最高的就是《新不了情》，那么直到今天，这首歌还能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忍了？今夜的你该明了，人难了，心难。 小香说，第一次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是在 KTV 里听朋友在唱，不过呢，他当时唱的是张国荣版本的，也非常的好听。虫虫说，好久没有在 KTV 里点过《新不了情》了，因为有一个朋友每一次听到这歌都会哭，所以说呢，和他一起去 KTV 从来不让我们唱这个，好吧。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做过一期，分享了一些歌曲，但这样的歌呢还有好多好多特别好听的，是吧？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冷气水说发现自己听的歌还是少啊，之前呢一直以为萧敬腾是原唱，因为只听过蔡琴的《不了情》，不知道萧敬腾他是翻唱。确实你看这就是达到目的了哈，就是说很多歌曲我们听完之后以为哇这就是原唱嘛，就后来往前跑跑跑跑跑才发现原唱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唱过了。传奇说一直很喜欢萧敬腾的版本，因为高音部分听得很爽啊。很多歌手呢都曾经错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位明星那英，他呢就错过好多首，最经典的就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祝你平安》，尤其是这个《祝你平安》。当初呢这首歌是刘青为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做的一首主题曲，创作的时候呢他就想的是让这个那英来唱，没想到呢这歌被孙悦看中了，几次央求哎你把歌给我吧，最后呢孙悦的版本反倒成了知名度最高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就像那英出道时模仿苏芮一样，孙悦出道时也会模仿那英。 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如是，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 迎着朝阳在路上说，体检排队中边等边听节目，不孤单不寂寞不着急，刚刚好，哈哈哈。对于一些创作型歌手来说哈，他们给别人写的歌曲呢往往不如留给自己唱效果来得好。那么之前呢歌手伍佰曾经联合徐克导演呢一起创作了歌曲《突然的自我》，就觉得很新鲜哈，徐克居然还一起创作过这样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最初是交给黄小琥来演唱的，那么作为电影《散打》的主题曲。

听众朋友，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明显，中午前后体感偏热，午后有三到四级南风，大部分时间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应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因为翻唱而走红的歌曲。欢迎大家呢，今天只能通过新浪微博来互动了。微信公众账号，那今天呢稍微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就可以了。很多歌曲呢，刚才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这个非常的经典哈，完全就是说带到了过去的很多类似的这样的记忆，比如上学啊、上班啊、这个感情啊等等这方面。斧头斧老说还是500自己唱的有感觉。空白哥也说，小时候跟比我大2岁的邻居第一次听除了儿歌之外的流行歌曲，哇，再后来跟姐姐去买唱片，她拿了几张500的专辑，我都不认识500，只看到照片上那个人就觉得哇，这个男好丑，一点都不帅，然后问我姐说干嘛要买这么烂的歌，她说你懂个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好好笑，结果现在呢是最喜欢500的歌。好吧，前段时间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苏芮的作品，那么其中有一首歌呢是在20世纪90年代呢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叫做再回首。在1988年10月，苏芮发行了专辑一切为明天。那么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内地在引进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加入了三首歌，再回首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呢，当时姜育恒翻唱的版本比苏芮的名气要大得多，主要是因为姜育恒曾在91年把这首歌带上春晚的舞台。所以说呢，在准备今天节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真的一直以为这首歌就是姜育恒原唱的。 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红莲说，小时候听我爸买的 VCD 里就有这首《突然的自我》，经常听，满满都是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中间那一句，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忧忧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直到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忧忧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很多歌曲呢都是通过春晚的舞台被人熟知的哈，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比如说99年呢有一首歌就特别火，直到现在过年的时候还会放，那就是常回家看看。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来说的是，这首歌呢听起来很喜庆是吧，这个唱出来这样的家国情怀哈，但是呢它的创作背景却有点让人心酸。词作者是音乐人车行，当年呢是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意识到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特别少，于是呢有感而发写了这样的歌词。后来呢音乐人戚建波看到这样的歌词之后很感动，就为他谱了曲。那么最开始呢这首歌是由歌手耿宁来演唱，但是呢很多人知道这首歌曲还是因为陈红的演唱，蔡国庆啊等等他们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了这样的歌曲。后来呢陈红又出了一个独唱版本，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两个版本的知名度都还挺高的。 陈红独唱的《常回家看看》。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曾和大家分享了费翔的一首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啊。刚才呢，我们也听众说到了哈，永远分不清楚这个热情的沙漠跟冬天里的一把火，因为都有火嘛。那么这首歌呢，是在1987年春晚舞台上演唱的歌曲，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没有听过，都不知道这歌哈。当年呢，他在春晚上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一首是《故乡的云》，回来吧，就那个《故乡的云》呢，原唱是文章啊，不是那演员哈，而是歌手文章。当时呢，在台湾很流行。1987年的时候呢，费翔登上春晚的舞台，一方面呢是想把台湾当时最火的歌曲通过春晚的舞台介绍给大家，还有一方面呢也是表达自己对于故乡的情感。因为费翔从小呢就跟着妈妈在我国台湾去生活，但是呢他的姥姥一直在北京。当时呢节目组听说了他的情况之后，专门促成了三代人的一个团聚，把费翔的妈妈和姥姥都接到了演播厅里。费翔唱这首《故乡的云》的时候，台下两位长辈都非常的激动。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伤。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因为翻唱再度走红的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今天的微信方面呢，有些小小的问题哈，登不上去，所以说我在微博上等大家了。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微博上很多朋友的留言哈，其实也不少。可乐妞说喜欢雨神萧敬腾的翻唱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里面融合了多种类型的情歌，从《心不了情》《梦一场》到《开到荼蘼》，我最爱他翻唱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即使原版在每个人心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分量，但是呢，萧敬腾用他的声音再度赋予了这些情歌一种新的意义。迎着朝阳在路上在体检哈，我们刚才念过了。棒棒的姥姥 FFL 他说好听，忘了做饭，满满的年华回忆，以后有分享比昂乐队的歌就太好了。其实呢，我们之前简单的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比昂乐队了啊。青青草原草说人都会老的，珍惜眼前人，常回家看看。喜子说等我老了，我就每天都听当你老了。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等我老了每天都听当你老了？好吧。灵话苏白说年轻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老了会是个啥样子，老迈时呢，每一个人都会常常记起没有老的时候，这种不对称制造了多少哲人诗和故事。还真是哈，别说这样的不对称了，我就觉得这样的你的留言我觉得都值得去思考一下哈。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莫文蔚的这个当你老了。那么这样的歌曲呢，也是近些年春晚的舞台上有很多出现的这样翻唱优秀作品。比如说之前刘欢就翻唱过从前慢，卷珠帘，再比如说莫文蔚翻唱过的当你老了。那么这几首歌呢，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其中莫文蔚的这个当你老了，算是和原版相比啊，差别比较大的一个版本。那么原唱呢是赵赵，他的版本呢是一首民谣，而莫文蔚版本呢是以钢琴和大小提琴当作主打乐器，再配上他这样清透辽远的声线，最终呢把这首歌曲唱出了情歌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这就是我心。 吻。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莫文蔚，当你老了。黄仔说，我昨天才知道邱世浩是韩国人，他做的曲子呢，然后小美重新填词，这就成为了罗文演唱的经典歌曲《几许风雨》。昨天呢，跟着旋律唱了好多遍。他还说，费翔的歌虽然说不太爱听，但是呢，他唱的几首歌在小的时候已经入心入肺了哈。其实呢，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真实的这样的翻唱身份哈。比如说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呢是任贤齐的专辑《爱向太平洋》中的主打歌之一，也登上过春晚的舞台。那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哎，这不就是他创作的吗？对不对？原唱就是他呀。其实不然，歌的词曲作者是阿牛。那么最早的时候呢，他曾在自己的演出中表演过，只不过呢没有正式发行罢了。后来呢，他把这首歌就给了任贤齐，再后来呢，所有人就都知道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吧。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是最近呢是我为大家演播的《忽必烈大帝》。能在晚上十点钟，依然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惊悚片《沙海》，鲨鱼的鲨。那么这部影片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在水下拍摄时长影史之最，很有意思啊！喜欢的朋友今晚十点钟依然锁定876，可以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啦啦来啦啦啦哦！ 哎，算了，回家吧。 快乐很简单，87.6。